单身最可怕的不是爱一个人得不到回应，而是在别人谈起喜欢这个话题时，我的脑海里竟没有一个确切的你的样子。我也曾不止一次地想象过你的样子，在每一个听诚意电台的夜晚，在每一个微风拂过的微凉的清晨，想象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你会是什么样子。也许已经不再是学生时代你白衣飘飘的样子，你应该会长我几岁，西装革履，成熟稳重。我们的相遇会是一个很巧合但本该有的样子。一切关乎恋爱的事情都是悄无声息的，自然而然就这样的发生的。我们的相恋也不需要多么的刻骨铭心，更无需经历所谓的痛彻心扉、病入骨髓，只是简单的、最平淡的样子。而我们的相守也会是最舒服的样子，我们会在第一缕阳光越过窗台时，看着彼此刚睡醒的样子，相视一笑，亲吻彼此，道一声早安，一同迎接新一天的开始。会在慵懒的午后安静地窝在沙发，我会枕在你的肩，你握着我的手，就这样看完一部黑白的电影。我们会养一只苏格兰折耳猫，然后一起记录它傲娇迷人、傻笑呆萌的样子。我想象了和你在一起的无数个场景，现在只剩你，等你填满空白的你的样子。有时候我也会想，在漫长岁月里等待你的我又该是什么样子。我想你爱的应该是我明媚的爱笑的样子，那个我努力过好生活的每一天，爱惜自己，替你照顾好自己，然后在晚上听着电台想你。我会以最美好的样子去遇见一个同样美好的你，在未来的每一刻里都能像诚意电台说的那样，在未来的每一刻里都能像诚意电台里说的那样，以最不容置疑的姿态站在你身边，陪你一起走过接下来的日子。九月，秋意渐浓，我依旧在等你，而在你到来之前一直陪着我的诚意也推出了他的最新 CD。 如果你也听说，我买了两张，一张用来伴我入眠，一张我用来等你，等你来和我在同一个空间同一时刻，听着这个温暖的嗓音讲最温暖的故事。如果你也听说，我想你知道，我也在等你。 踩碎一夜的月光，心跳像树影摇晃，我和他清白明朗，仰望一个天堂，那是正好的时光，爱上刚好的对方，剩不下跟我们投降，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各自流浪。我爱你啊，很想念，很感谢有你的夏天，没有人说谎啊，可时间会擦掉沉默的话。很爱你啊，一沉默，一眼泪，一阵好